Music， 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Here is music rankings。 您好，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48期的榜单揭晓节目，我是 DJ 董鹏，集合中国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原创音乐，给你最近华语乐坛的能量单曲。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周的榜单。第十位，火星电台，明天。 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生命我不多，何时它要滑下去。 第九位，王铮亮，还是爱着。 还是爱着你，却少了说爱你，平淡岁月里总抹掉些言语，而热烈褪去，活在平常里，越难舍难离。 第八位，张瑶，一万个人里有一万个主角。 世界不一定美好，也一定没有你想象的糟糕。 第七位，达文西乐队，大都会。第六位，孙燕姿，世界终结前一天。第五位，陆先生，小生活。 我们已长大，正在被生活消磨却像个孩童，相信爱与欢倦，如今拥有的一切是否是你想要的，是否是你梦里渴望的美好。 第四位，莫文蔚，爱无所谓。 人爱无所谓，把不对变成对，静静的依偎，抱满月如水，有一种绝对不会，青春会，星星不会枯萎。 第三位，易烊千玺，四字歌。 比加深人心浮动，吹嘘客套标准笑容，城墙堡垒三千裂缝，一壶白银内心中。 第二位，阿四，孤寡人阵。 不多的朋友试图洗脑我，他们说爱因斯坦还是鲁迅，还是谁曾经说过。 第一位，木马的宝月光。 月光 本周的周一到周五，我们继续向您推荐了五首新能量单曲，演唱者分别是刘硕涵、陈奕迅、刘雨昕、吴克群和许光汉。这五首歌中哪些歌会顺利上榜，占据新一期的榜单席位，哪些原来的榜上作品会结束打榜，形成重点推荐和循环播放呢？听今天的节目来了解一下，一起进入本周榜的 Top 10。 能量音乐 Number 10。 本周榜第十位，来自刘硕涵的《喜剧明星》，新歌上榜。好的坏的都是一天，如何让这一天更有设计感？嗨，这也不是刻意设计出来的呀，写首歌来宽慰自己吧。爱情也在迟到，外卖也在迟到，没有什么是刚刚好，旧的事情没头没脑，新的麻烦没完没了，没头脑和不高兴呗。 有点自嘲的生活看起来还不错，来听这首律动小品，看看每一句是不是都在讲你的生活。 天天气是冷色调，外面的猫总是叫，也在求饶，工作糟糕总要通宵，多么难得下雪却抽不出空隙拍个照，没什么笑料，总一直目的无聊，剧本老套，胡闹的人看别人胡闹，全都是圈套，可对着循环的生活也想不出高招，说来也好笑，外卖也在迟到，爱情也在迟到，你有什么刚刚好，丢掉了骄傲，就是没头没脑，心事没完没了，想留时间微笑，控告都无效，结果别一个掉，没什么烦恼，自娱自乐听热闹，各其所好，无聊的人看别人无聊，快没有信号，我对这隔断的生活也找不到解药，说来也好笑，外卖也在迟到，爱情也在迟到，没有什么刚刚好，丢掉了骄傲，就是没头没脑，心事没完没了，也想留时间微笑，控告都无效， Number nine。本周榜第九位，来自火星电台的《明天》，再榜两周，本周又上升一位。火星电台曾经给杨乃文写了一首《推开世界的门》，成为金曲，在各大综艺节目中被频繁演唱。这次滚石唱片40周年滚石壮乐队的特别企划中，火星电台当然会特意挑选杨乃文的《明天》做改编演绎，将原曲中的无奈哀伤变成了轻快摇摆的小品。有时候改编重置就像变魔术一样。 再见明天，明天只在我梦里面，梦中的我是否值得走向黎明，忘记从前我所失落，失落的起点，忧伤的过去已忧伤的走远，沉睡之前谎言真实成虚无，失落换不回的你，换不回的时间，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生命我不多，何时它要画下句点，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深情挚爱都将化作灰烬，时间太匆匆，你我都来不及把握，再见明天，明天只在我梦里面，梦中的我是否值了 走向黎明。忘记从前我所失落，失落的起点，忧伤的过去，忧伤的走远，沉睡之前，谎言暂时成虚无，失落换不回的你，换不回的时间。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什么我不懂，何时它要滑下去。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深情挚爱都将化作灰，能否走到深处，让自己痛苦。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何时它要滑下句点。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深情挚爱都将化作灰烬，即使条路我愿走到深处，纵然是孤独。 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Here is more house music rankings。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48期的榜单揭晓节目，我是 DJ 董鹏。刚刚过去的上一节给您公布了两首上榜歌曲，第十位刘硕涵演唱的喜剧明星，第九位火星电台的明天。在这一节的节目里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榜第八位到第六位的上榜作品。 能量音乐 No.8， 本周榜第八位来自许光汉的《出戏》，新歌上榜。许光汉的同名专辑真的很棒，得益于陈建奇领衔的梦幻制作阵容班底负责全案。我最近烦累的时候都在听这张。这首《出戏》的歌词，我猜填词人也是寻摸着许光汉演员职业的思维发散和游走，老是演别人这个角色很辛苦，偶尔做做白日梦，出戏一下也无妨。可能你一天中有很多次出戏的时刻，那也是生活的意趣所在了。 灯光好自然，我在何处，现在是排练还是演出？如果我现在有一个下午，开车往下看会有多幸福。演别人好辛苦，别闹了那一出，所有不快乐都用想象力等出。哦，敲开我的脑袋，满天星光灿烂，流星坠落那片海岸，就到那睡一晚，做白日梦多浪漫，没必要就别醒来，让我出戏的暂时离开，好让自由的血液循环。 和山叫好，今晚的角度突然灯光慢，转眼就谢幕，我自己也清楚，烟台就会迷糊，有一种快乐是用想象力放逐。哦，还好我的脑袋总是星光灿烂，也许在远方那片海岸有个人在等待，做白日梦多浪漫，梦太美就别醒来，让我出席的站是你爱，好让自由的谁循环。 能量音乐 No.7 本周榜第七位是来自王铮亮演唱的《还是爱着》，上榜两周，本周上升了两个榜位。你说话的表情里有我的语气，我琐碎的习惯里藏着一个你，我们慢慢活成相互的生命，牵绊成一体，写的是长情的爱，早就没什么冲动那么热烈，可能也没了日常中的争吵，两人多年过下来，虽然嘴上不再经常说爱，但命里早就连接在一起了，难舍难离，还是爱着，还是不是疑问，而是十分坚定。王铮亮跟词作者王海涛再次合作的感人单曲。 一步一段而行，和你这么多年走到这里，你说话的表情里有我的语气，我用常琐碎的习惯里藏着一个你，这样跟你可伴着成一体，还是爱着你，却少了说爱你，平淡岁月里总抹掉些言语，而热烈褪去，活在平常里，越难舍难离，还是爱着你，最亲最亲的你，好几程风雨，越吵闹越相依，手心连着你脉搏跳动的呼吸，将对方活成相互的生命，这样跟你牵绊的成一体，还是爱着你，却少了说爱你，平淡岁月里总抹掉些言语，而热烈褪去，活在平常里，越难舍难离，还是爱着你，最亲最亲的你，好几程风雨，越吵闹越相依，手心连着你脉搏跳动的呼吸，却少了说爱你，平淡岁月里总抹掉些言语，而热烈褪去，活在平常里，越难舍难离，还是爱着你， 最近最近的你，好几场风雨，越吵闹越相依，手心连着你脉搏跳动的呼吸。 能量音乐 Number Six， 本周榜第六位，来自张瑶演唱的《一万个人里有一万个主角》，上榜三周。也许你有时候会迷失，找不到方向，有时候会困惑，面对难题该怎么解，一时没了主意，有时候会逃避，顾左右而言他，有时候没有存在感和价值感，还怕自己的失落，可能你也说不出来什么，但就是感受不好。在生活中，你就是自己的主角了，再难也要走下去，这世界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糟糕，有几个失误的日子也没所谓。 最爱的人风尘中一吻，离别是一阵双唇，一次转身敞开时间的门，奔波中的人不相认，这个世界不一定美好，也一定没有你想象的糟糕。清白的人一定不渺小，一万个人里有一万个主角。 带不走的只有 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Cover Music， 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Here is music rankings。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正在为您揭晓2021年第48期的榜单。上一节带来的是本周榜第8位许光汉的出戏，第7位王铮亮演唱的还是爱着，张瑶的一万个人里有一万个主角排名本周第6。在接下来这一节节目里，向您推荐的是本周榜第5位到第3位的上榜单曲。 能量音乐

写一个城市的图景，这个大都会里形形色色的人，展现了我们对他们的基本要求和期待、洞察与思考。达文西在歌里讲到的各种人，你可能也会对号入座。 马路边的人，地铁里的人，东张西望发呆的人，北三西的人，北疆里的人，歇斯底里工作的人，名利场的人，乌托邦的人，激情澎湃演说的人，即兴的人，受委屈的人，没人在乎的人，每一天每个人都在营销自己的梦，每个夜脑海里反复演习自己的梦，每一天每个人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莫文蔚，爱无所谓，上榜四周。听莫文蔚的歌你没什么距离感，李卓雄的词也有熟悉的亲切感，我们就别说什么起承转合了。词作在短短的篇幅中有那么一句，亲爱的我变了你呢，说的是爱久了容易失去兴趣，爱长了容易乏味，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不是，而是我们的爱在时间的长河里变得更加无所畏惧呀。这世界似是而非，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彼此才对，把这首歌也分享给你的爱人吧。 夜被粉碎，霓虹雨是半下坠，有铁锈的行为，世界似是而非，泪也疲惫，过度闪烁的狼狈，我变了，亲爱的你呢？当犹豫变成无所谓，原爱无所谓，把不对变成对，静静的依偎，抱满月如水，有一种绝对不 息已经回，我变了，亲爱的你呢？把无力变成无所谓，原爱无所谓，把不对变成对，静静的依偎，抱满月如水，有一种绝对不会，今生会星星。 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Here is World House Music Rankings。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48期的揭榜节目，我是 DJ 董鹏。回顾上一节，刚刚我们给大家揭晓了本周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第五位，陈奕迅演唱的《孤勇者》；第四位，达文西乐队《大都会》；莫文蔚《爱无所谓》排名本周第三。在最后这一节节目里，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战马榜的冠亚军。 能量音乐 Number Two， 本周榜亚军来自易烊千玺的四字歌，上榜三周，本周获亚军。这应该是战马榜最快周数冲到亚军的歌曲之一，也是华语乐坛今年最爽快的一首单曲。无论从企划与创意、执行与呈现，都让人颇感意外。四字弟弟的四字歌，写给自己21岁生日，弟弟弟弟，掂量自己，戳破幻象，直视内心，不必伪装有限的你。 刮土小在窜街三墙，温良恭俭家教叫外一声随地三两，无意关注灯台穿长，思念把在自我扩容，准时下课付费上钟，只令入耳头脑空空，摆好姿态命里梦中。加深人心浮动，吹嘘客套标准笑容，城墙堡垒三千裂缝，一壶白银内心中涌，一目而起将计三里，拔苗助长出人头地，我靠肚皮塑成人形，变成我才黄金蝉鸣， 隐藏剧情请倒转浏览。下毒死心无忌，灵魂攥手自卫出气，改头换面名利免疫，二十浪荡来来唧唧，流浪夜望街头两臂，滴滴滴滴点亮自己，人质大于你我注意，滴滴滴滴点亮自己，生活怎能纸上谈兵。 是内心滴滴滴滴点亮自己，何必伪装悠闲的你， 滴滴滴滴点亮自己，滴滴滴滴点亮自己。 能量音乐 Number One， 本周榜的冠军来自阿四的孤寡人阵，在榜五周本周获冠军。最近这一类题材的歌越来越多，写单身生活的逍遥自在，没有早期那种讲一个人的生活多难多孤独多寂寞想去远方什么的。是不是人们的自我调节能力越来越好了，面对一直独居的现况过得有滋有味的，有一天变老了那也是最潇洒的孤寡人阵。 我也知道自己要定义，要立马改正很困难，所以对很多场合都不习惯，还是保持孤单简单。可能是我自己太幼稚，不喜欢跟别人一起玩，比起强颜欢笑我更爱交谈，还是自娱自乐最自然。为数不多的朋友试图洗脑我，他们说爱因斯坦还是鲁迅，还是谁曾经知道自己怕麻烦，但要细心革面太困难，所以一直拖着手随遇而安，虽然偶尔也会茫然。其实这样并不算悲观，只是贪恋着胜利的蓝，爱到最后大多腻了或背叛，光是想想都觉得难堪。 来自阿四的孤寡人阵，以上就是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48期的榜单揭晓节目。如果您特别喜欢那首歌，可以在微博上告诉我 @DJ 董鹏。当然，我们都别忘了找到这些歌，转发，写上你的评论，分享传播给更多的人。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感谢您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一时单身，一时单身，一时双， 一直单身。 不出门，怎么认识更多人？家里蹲，守着歪歪的 CP 门。不出门，怎么遇到那个人？在家等，到的只有外卖和鱼。生活变幻的男生，保持舒适独身，管他呢，哪怕最后终有一天变孤寡老人。是个潇洒的孤寡人阵，我也是个潇洒的孤寡人阵。